第35集。 任俊走了之后，陆时琛开了口：“ 的确有问题， 你也发现了。” 任俊虽然自始至终都没有流露出什么破绽，但最后你那一连串的问题还是让他措手不及了。如果任俊真的对母亲被谋杀的事情完全不知情，那面对你那一连串的问题，他的关注重点肯定会放在母亲的事情上。但他当时听到母亲有可能被谋杀这件事情之后，完全没有流露出惊讶，反而是把思考和回答的重心放在了否认杀害吴嘉义和任海这件事情上。这只能说明他对母亲被谋害一事并非是毫不知情，而是非常笃定。 嗯，不过也只能证明任俊对母亲被谋杀的事情是知情的，至于任海和吴嘉义的死是不是跟他有关，还没有确信的答案。走吧，今晚没什么急活，是出去吃还是回家吃？ 回家吧，你不是说你会做？ 陆时琛说着，手机震起来了，他拿过来一看，是父亲陆承泽打来的。与此同时，孟昭也瞥见了屏幕上的电话。陆时琛没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接起来，陆承泽在电话里说：“ 哎，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吃饭吧。” 听到回家吃饭这四个字儿，陆时琛不自然地顿了一下，而后又看了一眼孟昭，似乎有点犹豫。孟昭对他点了点头，示意陆时琛答应下来。 嗯， 父子之间没再有什么多余的话，电话很快就挂断了。许是因为陆承泽在这个案子中的敏感身份，孟昭和陆时琛一时之间都有些沉默。片刻之后，孟昭主动活跃气氛说：“ 哼，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陆叔叫你回家吃饭。” 陆时琛收起了手机，脸上没什么表情。 嗯，他很少会这么说，也很少会这么做。 陆叔之前也不会主动找你吃饭。 我出国之前，保姆做了饭，我们会一起吃。 孟昭的脑中浮现出这对父子俩相顾无言闷头吃饭的场景，觉得有些想象无能。因为晚上没有陆时琛陪着，孟昭就在食堂里简单地解决了一顿晚饭。吃完饭，他又去了自己的房子取了一些日用品回来。开车回玉湖湾的路上，孟昭发现任俊家里的老房子竟恰巧在自己家和陆时琛的房子之间。孟昭刻意地放缓了车速，看向了老房子。 这里怎么还亮着灯？难道有人在？里面的人是老管家还是任俊？ 想到这儿，孟昭把车停在了老房子旁，走向了院落外的警车。车内的警察见孟昭走来，向孟昭问好。 孟队，您怎么来了？ 顺便路过。任俊是住这儿吗？ 啊，是的，孟队，他从警局回来之后就来这儿了，说是之后会一直住在这边。他们家在市里那么多套房子，住哪儿的事儿我们也不好干预。要不我让他住在别的地儿？ 啊，不用了，你们在这里继续监视就行。 孟昭看着屋里微弱的灯光，想到当时任俊就是在这间老房子里找出药品，为警方提供了吴嘉义杀害任海的关键性证据，同时那个老管家清理绿植的一幕也浮现在孟昭的脑海里。 这栋房子对任俊来说似乎很特殊，如果在这里试探他，任俊会不会露出更多的破绽？ 孟昭推开院落大门走进去了。庭院内已经全部种上了新苗，被挖下来的草皮和老树也已经被清理了，看上去比前一天整洁了不少。孟昭看到任俊静静地坐在院子边上，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注视着满院的新苗。孟昭走近了，轻声问：“ 新种的什么花？”“ 啊，合欢。”“孟警官，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 哦，见这里亮着灯就想顺便来看看，介意我进屋吗？ 任俊似乎有些迟疑，但是他很快转过身，走到屋前拉开了门。 哦，进来吧，孟警官。 孟昭一边在屋子里慢慢地踱着步，一边不露声色地环视着四周。不经意之间，孟昭已经走到了当时他们找到那袋药物的西南角卧室。 你之前把你父亲接回来之后，他的病情有好转吗？ 没有，一直都还是老样子。 孟昭走到床头旁边的那个小型的药品柜，他弯下腰拉开看了看。 这柜子里的药一般多久时间会清理一次？ 孟昭边说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任俊的反应。 大概 任俊思考了片刻，刚要回答，孟昭的手机震起来，他一看是盐城的赵队打来的电话。 魏昌河有消息了。 想到之前程韵判断任俊可能在盐城，孟昭看了一眼任俊， 昨天他到底是不是去了盐城，以及魏昌河的消失跟他会不会有联系呢？ 孟昭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他当着任俊的面接起了电话。赵队的语气很焦急。 喂，师哥。 小孟，我下午收到了魏昌河的求救。 魏昌河？ 孟昭有意地说出魏昌河这三个字儿。与此同时，他看到任俊的眼神似乎一瞬之间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那个变化极为不明显，孟昭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孟昭走出屋子，同时压低声音，确保任俊听不到自己说话，然后才说。 哦，今天啊，警局接线员收到了一通很奇怪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就传来了救命救命这种连续的微弱呼喊声，但还没有三秒钟，电话就被挂断了，接线员都没来得及问清楚情况。后来这件事就上报到了我们这里，我一查，这就是魏昌河的电话。 他在哪儿？能根据号码定位吗？ 啊，已经定位了，我也第一时间赶了过去。那是魏昌河在郊区的一处房产，但我们进去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到魏昌河，于是就在附近一直搜索到现在，还是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我知道了，看来魏昌河还在盐城，而且他可能已经遭人绑架了。 嗯，这件事情很严重，我们刑警队到现在正在全力处理这件事。不过小孟你放心啊，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等我这边忙完，我就带人去盐城支援你们。还有师哥，魏昌河求救的录音发我一份。 挂断电话，孟昭重新的走回屋内，思考着眼前的一切。 已经被杀的吴嘉义、任海、落网的祝瑞、被绑架的魏昌河，似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与当年的农民工讨薪案关联密切，魏昌河的求救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到底是谁绑架了魏昌河呢？ 孟昭的脑中浮现出一幅熟悉的面孔。 是他吗？还是…… 想到这儿，孟昭又看向了任俊。 他又会与当年的农民工讨薪案有什么关联吗？ 任俊仍旧站在原地，见孟昭看向自己，他低下头，不敢直视孟昭，还是用平常那副有些懦弱的口气问道。 啊，还有什么事吗，孟警官？ 没事了，我这就回去了。 好，那孟警官我送你。 任俊和孟昭并排朝屋外走去，孟昭又看了一眼改头换面的院落，停下了脚步。他看着刚刚种上的合欢花。 你其实知道李如是被任海和吴嘉义谋杀的吧？ 听到孟昭的这句话，任俊立刻停下了脚步，双眼依旧看着正前方，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呆呆地站着，许久不动，就像庭院里的稻草人。 我不确定任海和吴嘉义到底是不是你杀的，但他们落得这样一个结局，我想你应该是高兴的吧。我的母亲也是死于吴嘉义的诡计，其实我也想知道亲手血刃仇人到底会是什么感觉。 孟昭的这句话说完，双方都陷入到了长久的沉默之中，仅有的一点月光也被夜空中飘来的乌云遮住，整个院落在这一瞬之间仿佛深深地陷入黑暗的泥潭之中。 任俊说， 好像心里有个洞被填上了。 任俊的口吻一反常态，他那略沉的嗓音打破了宁静，也让孟昭措手不及。一瞬之间，孟昭的瞳孔收缩了一下，他不可思议地看向了任俊。 本没有期待任俊能做出任何回应，但他竟然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任俊这笃定的回答，只是在向我表明思考过后的态度，还是在向我宣告幕后的黑手就是他自己？ 正当孟昭的大脑被这猝不及防的回答搅得一团乱麻的时候，任俊缓缓地向孟昭靠近，他把脸靠近了孟昭的耳边，嘴角微微上扬，表情阴森而诡异。 你找不到证据的，孟警官，放弃吧。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